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丹尼洛·梅迪纳·桑切斯16号会见了参加总统就任仪式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特使、朝鲜驻古巴特命全权大使朴昌玉。会见时，特使向总统丹尼洛·梅迪纳·桑切斯转达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问候。总统对此深表谢意，并嘱托特使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转达他自己由衷的祝愿和问候。